Oh, 才是帮忙的主，喜欢一只羊群看见人不会回来家乡挂心我大大自然我来的吧。 想当年在朝中辛劳送炭烧温刀带楼房进来一问三宝官边缘不讲大喜堂阴怀高堂老母夫妻们多恩爱但愿他三个平息烟火灾到如今的被困在沙漠苦海不能儿有时寂寞难耐不死心的痴心毛发忠心不敢呀 千古传 Oh,